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系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嘛？而家唔系怀旧，而系温故知新。仲有呢、這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记得留意收睇、收听，同埋记得交月费。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 好， 翻嚟 啦！好，咁啊，翻嚟啦！咁我哋继续讲啦。咁啊，喺呢个十号啊，咁啊，头先讲呢个系 座谈会 十号，咁啊，十号咧就咁啊，即系专题报告啦。头先我讲咗啲啦。咁啊，12号咧，咁啊，主席吴敦义咧就率领啊呢个党务主管啊去呢个大溪头寮揭陵。咁啊，大溪 你去过啦。你去過 未啊？唔係嗰個大溪嘅地方去過， 頭寮去過， 嗰度冇大溪去過，食過啲豆乾， 即係慈湖冇去過， 冇。 哇，咁樣有啲問題喎，咁跳慈湖未去過？ 冇喎、 啊。好嗱，咁啊，慈湖同呢個頭寮咧，其實相差，如果路程一行啊，就大概係20分鐘到25分鐘到咧，咁其實好近嘅啫。咁啊，當然即係如果以風景嚟講咧，咁啊，梗係慈湖啊最靚啦，又遊下慈湖先啦，係 嘛？湖嘛，係嘛？ 啊，咁同埋即係佢嗰個由你落車去到慈湖嗰個地方咧，都行好耐嘅。如果頭寮咧就比較簡單啲，因為經國先生本來就係一個比較 勤俭 樸素人啦。咁我哋唔可以話長工唔勤俭唔樸素係嘛？只不過即係當時佢。佢睇中呢個地方，因為慈湖呢地方咧，佢係似佢呢個浙江啊溪口鎮佢呢個地方，咁所以就選咗個地方，咁就擺咗嗰度啫。 佢情懷唔一樣嘅， 係啦。咁即係經國先生就係佢隔離冇幾遠啊。咁頭寮呢個地方，咁吳敦義就率領佢自己嘅一啲黨務主管啦，咁啊係去到揭陵。咁當日夜晚咧。即係12號夜晚咧，就係呢個中山堂啊，舉辦呢個音樂會啊，咁啊由呢個聲樂家咧呂麗莉啊籌劃，咁啊邀請到邊幾個歌手咧？殷正陽啊，嚇、啊、你啲大佬嘅統帥啊，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小百合嚇，咁啊演唱啊，小百合都係好嘢嚟噶， 大小百合 咁啊。咁啊呢個咁啊殷正陽咁，上次我哋應該有一集都講過啦，因為佢喺雙十都嚟香港表演過啦，係咪啊？咁呢個就本來就唔中意讀書嘅嚇， 冇話唔中意讀書，不過更中意唱歌啫。 佢係唔中意讀書嘅，佢真係讀咗個乜鬼嘢中央大學嘅，唔知咩化學、 物理係 啊，物理係啊。 咁如果唔中意讀書咧， 你一大學咁 中央大學物理係好難入嘅。 咁佢都冇讀曬。 咁其實好難入噶，你即係唔叻嘅入到。 最後就聽你大佬講， 係要叻先入得係嘛？ 係嗱，中央大學物理係好難入。 物理係好難入啫。 嗱， 最後 依家最後就聽你大佬講，就叫佢出去唱歌，真係唱歌啦，唱出頭來啦。 本來中意唱歌嘅， 屌你佢，因為佢當時都夾咗中間，即係究竟唱，因為個老豆就逼佢讀書。咁佢又個興趣就喺 唱歌， 咁佢走勻即係台北啲大小嘅一啲啲歌廳啦，係嘛？咁所以就喺呢個抉擇裏面咧就投痕，咁佢大佬啊，就當時就同室啊嘛，同室呢個室友嚇，叫 Romy 嚟嘅，咁就 指導明燈， 唔係咁嘅情況講嘅， 差唔多啦。 因為大佬就嫌佢煩，日日喺宿舍一翻宿舍就喺度唱歌，嘈住曬，咁我大佬啲族人 嘅，大佬 我大佬啲族人唔識欣賞噶嘛，咁咪鬧佢，你咁樣中意唱歌唔好讀書啊，去唱歌啦咁樣。 咁結果佢真係唱歌咧，就唱出頭來啦，唱出頭天啦。如果佢讀完物理，分分鐘佢而家都係 做教授咯。 唔知係咪做教授啊？即係邊個喺邊個 lab 裏邊咧，慢慢研究唔知乜春嘢就喺度。 因為佢啲同班同學裏面咧，就三十幾人裏面，差唔多有三十個咧 都係教授。 都是學者嚟噶， 不過嗰陣時真係讀有機會讀書嘅人係唔多嘅，其實 嘅。誒嗰陣時就都有廿間大學嘅，咁就中央其實係排名幾高幾嘅，特別去理科物理系係嗰間學最好嘅。 咁啊，殷正陽都唱得頭天啦，咁呢次就都請到佢同呢個小百合都嚟演唱啦。咁佢唱啲咩歌咁啊？因為新聞都冇講到咁啊。即係都揾到呢啲比較舊一脱嘅，即係上一個應該七六七十年六七八十年代嘅， 八十年代嘅啲係 歌手啦嚇，咁啊 八十年代， 咁啊都即係緬懷一下呢、這個經國先生嘅一啲過往啦。好啦，咁啊跟住去到13號咧，就喺呢個國軍英雄館咧就舉辦咗個紀念大會。嗱，咁呢個大會就好有意義啦。是一个团结大会来的、由这个前党主席连战、吴伯雄、马英九、朱立伦、洪秀柱和这个现任党主席吴敦义同台、演出、这个是近年都比较少见的一 场团结、 因为 要展示国民党团结嘛、因为你外面的报纸写到传媒写到、这个斗个个又跟这个不妥、个又跟这个又不妥、即係跟住就唔知啊 ，call and call 啊，唔知邊個又講咗一句乜嘢啊？呢句咧係顯然咧針對住唔知邊個嘅， 咁就 即係報紙你最中意啦，屌無風啊起浪啊嘛，係嘛？屌你梗要即係將你國民黨裏邊啲 撩下撩下， 都唔好咁講啦。即係報紙佬就即係梗係講你哋黨裏邊 啲唔好嘢啊， 咩黨都好，佢梗話你裏邊啊鬼打鬼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嚟一場大團結嚇，咁啊。即係做一場好戲啦嚇，好啦，14號咧，即係琴日咁啊，喺呢個新北市嘅碧潭啊，舉辦咗呢個蔣經國逝世30周年嘅路跑。咩叫路跑呢？即係有啲人原來台灣先有嘅，香港就唔興呢啲名嘅。 香港都叫路跑， 香港都路跑咩？係咩？我唔知喎。即係路跑，即係 跑馬路咯， 即係跑步啦，即係 跑馬路， 喺馬路跑步啦，馬路跑步。 即係唔係跑圈 啊？咁啊， 即係唔喺運動場入邊， 係啦， 街跑咯，做 road show， 即係 road show 啦。 香港街跑啊， 香港講 road show 多 啊，唔係街跑， 街跑 road run 咯，應該用 road show， 街跑咁路係啦，咁路跑街跑都有。 即係我哋香港都有啲老友就都組咗團過去跑啦，嚇咁打一 part 咁啦，係有。 咁我都見到個朋友就同阿吳敦義合照啊， 咁好啦，咁嗱，咁中間啊當然會有啲人出嚟抽下水打卡噶啦，係嘛？咁邊位係最醒目嘅咧？柯文哲，柯 P 先生， 幾 位犀利啊？ 幾竟然？ 唉，佢咧就出席由呢個作家吳建國。一本叫做《破局揭秘》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咁佢出席呢個新書發布會。咁你知啦，係嘛？即係一個即係講蔣經國嘅，而呢個 OP 又要去呢、這個新書發布會，嗱，仲有台上面有個 name plate 咁樣擺喺度嘅。咁自不然啲記者梗係好奇啦，係嘛？咁 你點會嚟咧？ 做乜嚟啊？ 你覺得啦？你覺得經國先生點樣啊？咁樣 先問下佢，喂，咁你嚟做咩㗎？哦，吳建國咧呢、這個又我老友嚟嘅，咁佢出書 真係， 我梗係要支持一下啦，係嘛？ 咁吳建國唔係小學家嚟嘅， 咁跟住再問佢，喂，咁你對呢位蔣經國有啲咩睇法啦？咁佢嗱，即係有啲人就懷疑佢咧。即係男嘅，佢又 話唔想懷疑，不嬲都係啊。 唔係，即係佢又即係討人，即係討下男型嘅歡喜， 不嬲啦。 又唔得罪樂型嘅睇法， 不嬲啦。 咁佢又覺得咧，即係佢戒嚴啊、解除報禁啊、黨禁呢啲咧，都做一件好事啊，係嘛？咁我哋即係去紀念下佢，其實冇所謂啊。咁當然即係六營裏面啊，梗有啲人係酸下噶啦，係咪？屌，即係屌你都明出嚟抽水，你就抽水啦！你講咁多嘢，咁OP 嘅答案就好得嘅，佢話呢啲人即係乜嘢？啲記者咁問噶啦， 咁喂，佢話嗰啲咩立委啊，段宜康啊，佢話佢咁話你喎，唉，佢話上得太多啦，上得太多啦。嗱呢個咧 OP 咧就是、真係嗱呢個 聰明人， 真係識選舉， 聰明人。 去到呢個環境之下，佢明知台北市藍營都係一個佔多數嘅一個市， 佢都要去， 佢都要去 拉拉票， 係嘛？喂！因為要出嚟，一定藍營一定揾人出嚟同佢選噶啦。咁佢既唔想得罪你藍營，但又唔想同你綠營反面。咁佢講一啲嗱幾中聽嘅嘢啊，係咪？佢唔講誒，唔係好似綠營咁話將你祖宗十八代嗰啲嘢數曬出嚟嚇、啊。我淨係針對住咧解放呢、這個開放呢個報禁黨禁、啊、解除呢個戒嚴。我只是講幾樣啫，呢幾樣係咪值得我哋紀念先？係嘛？ 呢樣嘢正喎、啊、嗱，綠營都慶祝嘅喎、啊，即係綠營又啱聽嘅喎、 啊，啱聽。 藍營就覺得 OK 喎、啊，嗱，咪正咯、啊，叻咯、啊。 所以即係 OP 咧，即係一個真係 選材選得好啊！ 選材啊，即係呢個人即係，所以我哋唔可以小觑呢個人啊！即係我哋初初話佢哋話呢個素人啊，即係絕對冇素人， 佢唔傻、啊， 佢每一步咧。個計算咧係比好多人都好精準嘅， 係冇錯、啊。 尤其是世大運之後咧，佢更加精準。 冇錯 啊，即係喂佢可以坐公車，然後咧就扮一個普通人，朝頭坐公車喎。屌你，然後坐喺個公車度咧，喂，屌你有咩咁啱？你成段嘢俾人影曬啫㗎，原來有條喺度影住佢，咁坐喺度咧就炸帝係唔識人望住個窗，跟住咧。有個學生坐埋去，佢又對住人笑一笑，嗰人先驚覺，咦？呢度有原來 市長喎， 市長嚟喎，即刻嗱聲換位走人，佢就哈哈哈哈笑添。嗱，呢啲鋪上去，哇，幾有人性化。 係啊，冇錯。 係嘛？即係呢個人呢啲嘢，即係佢好不經意地咧，同埋即係佢朝頭早搭公車呢啲咧， 搭捷運啊，有時 嚇佢唔怕嘅，佢照係攞嚟做宣傳。即係俾人哋覺得佢同你老百姓嘅生活嘅脈搏係一齊跳動。屌，我唔係高高在上嘅市長嚟嘅。 呢啲咪學咗蔣經國啊、馬英九啲嘢咯。係 咯，但係你蔣經國就係做到啦。馬英九點做都係覺得俾人哋一種即係係一種高高在上，因為佢本來就係一個又咁 Q 高嘅人，係嘛？即係又係不沾人間煙火嘅人。 佢太過高尚啊！ 係咁，即係係呢啲人，即係你望埋佢就係神仙嚟㗎啦。屌你點扮，你都係神仙嚟嘅。唔家親，你著到爛身爛世、烏裏馬擦， 都係濟公。 人哋覺得係都係個神仙，所以你冇得扮嘅。即係你想扮平民都冇用，因為你嘅形狀、你嘅形態行出嚟就係一個高人一等嘅嘢。咁你 OP 唔係嘛？屌閃閃縮縮啊！即係鬼鬼祟祟咁樣，係嘛？咁但係即係佢一扮，佢又真係好平民化喎，係嘛？咁所以佢利用嗱呢個都係缺點，但係亦都係個優點。 即係佢將缺點變為優點。 係啦，佢就可以做到咧，同一般老百姓嘅脈搏一齊跳動啦。 係 啦，你又嘣一下，我又嘣一下，我同你係結合咗一齊啫。佢啲咪識選舉咯， 但係 喺另一方面睇咧，其實咧咁民進黨啊，或者綠營啊，或者好多即係親綠嘅就清算所謂威權時代，但係其實咧一般咧都係針對依個老蔣嘅啫。咁對蔣經國嚟講咧，其實咧佢哋聲音係你發覺一路即係冇乜話特別反對，或者係即係扎俾依個蔣經國嘅聲音嘅。 嗱、又調翻轉頭講喎，呢下嘢就未到嘅啫喎。 嗯。 先唔講啊嘛，先喺蔣介石個層面，因為嗰個仇恨心啊， 即係你唔開邊得個戰場太多， 係啦，個仇恨心真係啲重點嚟打。 你會睇到民進黨其實佢就絕唔怕開戰場嘅喎。 唔係，梗係唔會啦，一定係，因為你係要令到，即係佢要打低國民黨嘅話咧，一定要揾啲大家都覺得係有仇恨嘅嘢。嗱，二八啦，係咪啊？即係變咗阿老蔣咧，就成為咗 眾矢之的， 大家共同仇恨來源嘅 HCF 啊，最大 最大公約數。 冇錯啊！嗱，少長咧，因為佢太近。而且咧， 同埋佢民進黨成日都係靠少將唔拉佢嘅大佬。 而且佢係即係有啲嘢喺度嘅時候咧，啊佢唔提，係 啊， 嗱佢唔提，所以你見到我頭先阿謝剛講嘅三十週年紀念嘅時候咧，其實喺除咗國民黨講十大建設之外咧，其實民進黨唔提呢樣嘢嚇。啲點解咧？就因為呢樣嘢就真係實在在享政績嚟嘅嘛。即係所以佢咧先係去掌法，跟住咧。 就是令到蔣經國的政績是沉默化，啲人唔記得咗，咁你咪成功。 嗱，咁一個譬如喺一個例子啊，咁喺彰化市去嗰個市政大樓裏面啦，咁就上市長室嗰個樓梯啦，咁就會見到咧，就蔣經國個像喺度喎。咁歷任咁其實咧就喺民進黨咧都做過幾任嘅，即係大家有陣時係國民黨，有陣時民進黨，依個像從來喺民進黨執政嘅時候都冇人提出要移走喎。咁現任市長咁上個禮拜啲人，喂，依個像你會唔會係因為嗰個所謂轉型嗰個 建議 嗰個法例通過之後咧，咁有人問個市長，喂，依個像點解你唔移走啊？咁佢話。點解預走啊？咁嗰個牌上面嘅寫住勤政愛民，咁啊蔣經國真係做到呢樣嘢喎，即係民進黨嘅市長講嘅。咁我哋點解要移走佢咧？咁樣，所以啊，我哋從來冇咁打算，亦都唔會打，亦都冇咁嘅打算，就係話將佢哋彰化市內嘅中正路啊依啲咁嘅名咧，全係改名嘅。 係啦，所以見到其實咧喺民進黨入邊啊，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人嘅，即係唔同訴求或者唔同嘅即係做法嘅人。咁你變咗你梗係老實講啊，你做選你走出嚟都係選舉啫，你冇理由。 不過當然啦，喺另一方面嚟講咧，喺彰化市喺彰化嚟講咧，咁其實基本嚟講咧係普遍係藍多於綠嘅。 全台灣 咁，所以咧，亦都你或者亦都可以講，民進黨一個係選舉機器啦。咁佢喺方面，你藍多綠嘅，咁我就唔會咁強烈 啲深藍嘅嘢。 係啦，咁譬如蔣經國係真係冇咁多嘢俾人鬧嘅，咁我亦都唔好挑起依個時段。 即係佢而家有個手法係，佢去蔣化嘅同時咧，佢唔會揾一啲會容易挑起同仇敵忾嘅嘢。即等你不要團結，即係依樣佢最精明依樣嘢啊嘛，然之後佢逐逐個擊破啊嘛，好似今次咁都係噶，你見到嗰、那個正即係紀念蔣經國逝世30周年咧，其實阿宋楚瑜走出嚟嘅，宋楚瑜講嘢嘅喎，就點樣咧？就想同阿馬英九爭，即係邊個係佢嘅 親信 啊？呢啲係即係都插曲出嚟嘅其實，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台灣嘅政治嘅特色就喺呢一度咯。 好啦，咁咁蔣經國呢個逝世30周年，我哋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咧就講呢、這個 啊，仲有 而家繼續啦，繼續 講 台， 我哋繼續講啦。好啦，咁喺呢個我睇下日期先，喺呢個2018年嘅1月10日啊。經過18個鐘頭， 即是我們上次節目的時候是其實開會一路開到 18個鐘頭，開到第二朝即是的08:44，即是八點差不多9個字呢， 就通過了， 就突然之間就主席這個即立法院的主席就拍台你起身，我們現在就立刻舉手表決三讀通過呢個勞基法， 舉手， 哇！咁特別嘅， 咁就即係當時好多就啱啱瞓醒啊， 做咩事啊？ 未瞓醒有啲， 有啲仲瞓緊啊，屁下屁下咁，即係總之就即係神志不清咧，咁就舉咗手，咁就通過咗呢個勞基法。好啦，嗱，推舉勞基法咧，就即係當然就。六營裏面都有人不滿意，因為有幾個咧就係即係冇聽黨嘅命令都投咗反對票尤其以呢個以管碧玲為首投咗反對票，藍營當然係投反對票啦，時代力量咧就唔喺現場添嚇， 好嘢喎，醒目啊！ 佢出咗去夜宿街頭 就呢、這個投票， 仲要呢個絕食添啊！禁食啊，咪叫絕食，禁食。 咁佢又講得啱，佢嗱禁食佢自己講嘅，咁佢就依個亦都係講得啱，佢唔係絕食，佢即係禁食嘅啫嚇。 咁而 好啦，我哋睇睇張圖咧，就睇下喂勞基法究竟通過啲乜春春嘢先。 系啦，嗱咁诶，左边吓就系呢个系喺上次嘅立嘅法嚟嘅， 即系现有本来 有 本来有嘅，咁咧就喺后来小英啊，我睇三处睇唔明，佢自己立嘅法，佢自己睇唔明，咁咧而家咧就将佢再修正之后咧变咗右边嗰、那个，咁嗱呢个咧就系比较系即系比较受争议嘅几点啦，咁第一。 我都戴翻葫芦发镜先。 每月加班嘅上限咧，就本来系48个钟， 46个小时，系啦。咁咧，而家咧就系提高到系54小时，系啦。咁咧就但系咧佢就话嗱，咁你一个月就可以多咗8个钟头啫。但系咧，如果3个月嚟计咧，咁你嗰个时数咧就都系一样系138小时嘅，即系你3个月你加班。之前咧你46小時啊嘛，咁你加3个月咧就係138小時。嗱，咁你今次咧今個月54小時，下個月54小時，但係你第3个月後咧，你就唔可以54小時喎，你3个月加埋咧就唔可以138小時。嚇，嗱，咁一個嚟講咧，有人就講係一個冇問題啊！我3个月總數都冇超過啊，咁樣一個係立法委員啊，阿林靜怡依個係民進黨嘅立法委員，佢又喂我都冇乜唔同喎，咁佢就玩緊一個係朝三暮四嘅遊戲啦。好啦，咁但係有問題啦，我哋係咪真係每個月都有去到54小時嘅加班呢？咁我連續2个月，咁我就唔想話加咁多54小時。你其實你係一個即係每日你要加班2-3个钟头咁滯喎。 但佢而家要加班呢個上限係咩意思？即係話 你3个月加埋唔可以138小時。 即係如果我超過138小時嘅話， 就唔得。 就犯例咯。 就犯例。咁但係我加班都係有工半計。 唔係。嗱，跟住下邊有講啦，跟住第二點啦，大家睇張圖啦，加班費啊，依、這個哦、啊，你嗰個係休息日係咪啊？嗱，休息日就係、是、 七休一， 係啦，嚇、啊、咁就七休一，而家咧就變咗係14休2啊， 14休2 啊，唔係啊，你嗰個係咩加班嗰、那個費加班費啊？ 加班费嗰时我哋讲过啦，嗱，翻一就有四啊嘛， 系啦， 即系话咧，如果你翻咗1个钟头， 系， 或者翻咗2个钟头，或者翻咗3个钟头，都有四个钟头人工， 系啊， 或者你翻咗4个钟头啦，啊，简单啲个4个钟头有四个钟头人工，啱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翻1个钟头咧，都有4个钟头人工， 嗱， 咁你翻5个钟头咧， 有8个钟头， 或者翻咗6个钟头，都有8个钟头人工。 即系修订之后嘅， 呢个原有嘅， 即系之前个法。 修订咗之后咧，翻1个钟头就 计1个钟头， 得1个钟头。嗱好啦，呢个都仲唔紧要，原来可以用假期 整体 抵消，即系话 嗱， 我加加埋埋8个钟头咧，我就俾一日你。 嗱，即系喺第三点度啊，大家睇张图第三点。好啦，咁喺呢个有咩问题咧？我今个月旺季。嗱，有陣時如果係月薪嘅就冇乜問題，日薪嘅問題啦。我之前佢咧今個月你加班喎，咁我下個月咧啊嗰、那個係休息，好啦，變咗係無薪假可以同你放無薪假。 即係有啲行業係可能有旺淡季噶嘛，係嘛？譬如旅遊業有旺淡季啦。或者啲餐飲業都有， 就算你製造業都有噶嘛。 製造業又有啦，即係總之我喺旺季，我咪俾你加班咯。 然之後放翻你假。 然後咧，我到淡季我俾你假放，我唔俾人工你。 人工你， 啊呢、這個好香港喎。 嗯， 呢、這個香港即係好多機構都係咁樣噶啦。 係啊，我放翻個假俾你。 你放假，你都 加代薪啊嘛。 嗯， 嚇、啊。 但係香港都好多都仲係俾錢啊嘛，都有。 因為香港嘅人工始， 咁你而家香港係冇明文規定，老細可以俾價，可以俾錢， 冇錯， 係嘛？但係佢而家明文規定，都唔係明文規定，都係可以俾你揀，你可以一個鐘加一個鐘。 冇㗎啦，佢咁樣寫通常。 喂，咁唔係仲有啊？一個鐘有咩係一個鐘先得㗎？大佬，我係額外加班，梗係一會乘1.幾或者乘2㗎嘛？ 加班啊嘛， 係嘛？你點會加班就即係額外工作，你係咪有 extra 嘅 income 先得㗎嘛？係嘛？喂，你冇可能我翻一個鐘，你俾一個鐘我，咁我加嚟做乜春先得㗎？加班同係一啲額外工作，梗係俾有啲額外嘅錢㗎啦。好啦，而家咧一個鐘就等於一個鐘錢，而家再可以你另外你係可以唔使俾錢。 嗯， 儲埋可以當假期使，咁咪仲冚家產添。 咁呢啲就益咗商家咯，益老细咯。 咁就系第三碟啊，第四样啦，而家到就系诶，头先我哋讲嘅啊，本来咧就你七日咧就一定要即系必须要休一日嘅啦。啊，咁而家唔系啦，你咧就可以连续翻十二日咧就放两日。咁其實有啲人就即係啲台灣人講，不如咁樣啦，你不如我翻廿八，你就放四日，或者我翻幾日就儲埋曬啦，不如咁樣。 呢個用過香港嘅喎，香港好多飲食都係咁嘅喎。 嗱，咁即係你十，即係你十二日唔放假嚟講咧，嗱，喺我哋即係我哋嘅上一代嚟講咧，其實佢哋即係年中都冇一點放假，所以點解我哋所以勞工假啦，香港勞工假，即係工廠啊或者地盤咁啊，佢哋嗰個農曆年啊。嗰、那個假期咁長嘅， 冇錯， 係啦， 就逼埋曬一齊放啊嘛， 係啦，係啦， 兩個禮拜十四日放曬佢啊嘛， 係啦， 就咁樣啫嘛，其實 嚇，咁嗱，咁依一種大家即係經歷過我哋呢啲啊，咁阿 Ken 可能年輕啊，你要發覺你係屋企人啊、父母咧，你即係做仔女咧，你係見唔到父母嘅喎，好多時候即係。特別做父親嗰啲啦，你係見唔到或者父親咧，即係你冇乜冇時間係陪子女嘅喎。 你而家用而家嘅即係角度標準去評論當時， 但以前冇乜嘢喎，即係你哋年代一個禮拜見唔到阿爸啊嘛。 好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啊。 好， 畫咁快今次。